从来没有想到你会走，这一天来得好快。一分钟一分钟，每个短信主题是分手，一切都没有如果，一切都没有结果。我知道你骗我说和我没有幸福，我现在还有什么？来一杯酒加一份痛加伤心，到底你问你自己什么方式？我不懂。还清楚最后吻你的时候，没有遗忘的感受，难过念头停不住，眼泪去挽留，把我算完就走。怎么相信当初的你是那么温柔？问自己还有什么值得强求？